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点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疼的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道绚烂的虹，我的心笑的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疼的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的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今天好事要发生。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点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疼的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绚烂的虹，我的心笑得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藏着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得碎落落里碎落落里碎落碎，今天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事，对于每个人来说到底什么事儿算是好事儿？ 哎呀，只要能让自己高兴的事都是好事。 对，没错啊，希望各位能够保持好心情，我们开启全新一天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这首歌我建议大家就每天循环播放它一下， 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是什么叫意念控制？ 我前两天在听那个我们足球球迷办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播客电台的时候，然后当中一段就提到了说，因为足球，说实话，如果是英格兰代表队的球迷，可能心情没有那么的美丽。 是， 哎，他们就说我们有些时候不要太消极啊，我们每天要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很多这种开心不开心的，我告诉你，跟把开心的事儿跟自己说十遍，哎，暗示一下，你可能整个人的状态都会特别的好。 是 啊，有着不一样的一些期待哈。所以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像刚才千纯说的，把它单曲循环起来，每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跟他一起蹦着跳着，你就听着，哎，你就觉得好事要发生， 而且信则有时候。 候你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如果你觉得就是好事发生了，它就是好事，然后你会发现像滚雪球一样，好事接连不断的发生。 对对对，嗯，反向的那个什么效应嘛，对不对？就不好的事情你觉得会发生，好事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是， 心理上就好多时候他就网上一些题啊，觉得你算的准不准啊，什么你的命准，这些全都是采用大家这个心理，你自己会往上贴的。 是的， 对不对？今天好像食堂的饭更好吃更可口一点，你就觉得嘿，好事你看发生了吧。 所以你看心态一定要好啊。 没错啊。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碰一碰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关于邻居的。这个最近上了微博热议了，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生活在城市里面，我觉得可能邻居之间邻里之间的这些见面可能不会那么多了， 交流很少。对， 很少，但始终还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交集。哎，我们的关系处理的怎么样，怎么样去处理好与不好的，我觉得这些今天我们要放在节目里面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哈。所以这个大家就纷纷想一想吧，自己的邻居过去的现在的是不是，大家关系有没有打得特别好的，哎，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矛盾，怎么样去避免之类的。 哎，真的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真有情况聊天室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你和邻居的关系怎么样。 没错啊。好，今天我们继续准备了一些歌曲，在英文里面呢，他们好像很少也提到跟邻居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特别特别喜欢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 the girl next door。 哦， 邻家女孩。这个他们特别的喜欢， 这就是昨天谭耀莲谭莲耀经常放的歌， 哎， 爱情的滋味， 每次 少男期待爱情， 没错啊，就是他们总是觉得好像近水楼台还是怎样哈，一系列的这一系列的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先听这一首吧，最具代表性的，就当然就是 Craig David 这一首 Fill Me In 大热单曲，纯讲的就是隔壁家的事儿。 Next door, when her parents went out, she phoned, say, hey boy, come on right around. So I knock at the door, he was standing with a bottle of red wine, ready to pour, dressed in long black satin, lace to the floor. So I went in and we sat down, started kissing, caressing, told me about jacuzzi, sounded interesting. So we jumped right in, all calls diverted to answer phone.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tone. Parents were kinda cool, but they were the fine line between me and you. We were just doing things young people in love do. Parents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we were up to. Saying, why were you creeping round the glass? But then I see two shadows moving in your bedroom light. Now you're dressed in black, when I left you were dressed in white. Can you feel me in?Clear, and she'd ask me to come out. I'd say, hey girl, come right around. So she knocked at the door. I was standing with the keys in my hand to the 4x4. Jumped in my ride, checking that nobody saw. The club we went in, we got down, bound, bound to the rhythm. So it was early morning, thought we better be leaving. So I gave you my jacket for you to hold. Told you to wear it cause you felt cold.I mean, I didn't mean to break the rules. I weren't trying to play mom and dad for fools. We were just doing things young people in love do. Parents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we were up to. Saying, why can't you keep your promises? No more saying you'll be home by 12 from strolling in at 4. Out with the girls, but leaving with the boy next door. Can you feel me in?Jacket, whose property? Said you've been queuing for a taxi, but you left all your money on a TV. Can you feel me in? Can you feel me in? All they seem to do is be checking up on you, baby.Watching your every move, think someday they might approve, baby. shadows moving in your bedroom light. Now you're dressed in black, when I left you were dressed in white. Can you feel me in? Can you feel me in? Paul's not ready to answer phone. Red wine bottle, half the contents gone. Midnight return, jacuzzi turned on. Can you feel me in? 这是一对住在隔壁的小情侣偷偷摸摸谈恋爱的故事哈，主要是因为女孩呢，家长觉得她不应该和隔壁的男生来往，更多可能担心她会学坏哈，隔壁的男孩看起来有点不靠谱，隔壁男孩就是我们的 Craig David， 对，他在把这首歌唱出来的时候呢，就说好，父母成为了我们之间可能想要去更多深入了解对方的一道阻隔，但是我们相互双方都很主动啊，一方面离得近，我们去家里面一起做做客玩一玩啊，如果家里面这个不方便的话，我们就一起出去玩一玩，但是相互之间还是有着这种非常浓烈的爱意存在的哈。好了，这个我们不聊 The Girl Next Door 的事了，我们聊聊 The Neighbor Next Door 是吧？ Okay. 我们聊隔壁邻居的事情，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些朋友留言，就是说， 哎， 宋彦君说相处非常和睦，每天出门不用带钥匙，老旧小区都认识的，以前的家属院，嚯，这小区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这意思吗？ 嗯， 不用带钥匙 是这意思啊？对，因为我先开始，因为我没住过家属院， 嗯， 我不太了解，就是他们在大院啊、家属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成长起来的。然后直到我爱人啊，他家里就是家属院，那一进小区谁都认识谁， 真的都是亲戚那感觉， 没错。然后呢都在小区楼下，大家坐在一起每天就聊天啊，谁家那点事儿，谁家原来住在哪儿啊，谁早上起来吊嗓子，他们家又弹琴，这事儿都一清二楚。有点什么事儿，相互之间都知道，都会互相帮衬一把，帮扶一把啊。就算是有人搬离这个家属院了，好，他的状态家属院内依旧有人给你更新。 那不是很好，就是像一家人一样。 对对对，就他们更像是生活在宿舍，就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有着共同的工作或者共同的工作环境，在一起的话，你相当于回家那可不就是回宿舍了嘛？ 而且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对对对对对，像这些学校的家属院的，哎，我觉得这关系都差不了哈。 对，这边有一个像家属院的，就是狒狒以肥以肥肥啊，他说邻里关系极好，每周约一到两顿饭啊，相互之间还有孩子托管、免费补课等服务。 哎呦， 回老家钥匙就扔给邻居去帮我浇花喂鱼啊，春节也是在邻居家过的， 真好。 太好，好羡慕，是怎么能把这关系处这么好啊？ 我觉得就是起始点就很好。 首先你好，我好，大家好，其次大家还得经营。 对对对，像他说这种每周约一到两顿饭的，我还这有点太频繁了哈。但人家关系就好，能怎么着？哎，我见过那种真正邻里关系处好处起来的起点，就是在于从装修的时候。 是打架开始还是？ 你一般都是碰到打架的事儿是吧？ 然后就熟了嘛，我想说。 你猜猜， 你把这个装修东西弄楼下，我们怎么过去？ 哦， 啊，我猜是。 你平时都什么样的生活？ 可能我的邻居关系不太好。 就是这样，一般装修的时候，最开始大家互相有一个参考。 哦。 啊，就是上来以后，不至于那么多矛盾的、啊。 嗯。 上来打照面都是说，哎，你们家刚装着，我们家马上要开始装了，能上你们家看看吗？ 嗯。 大家户型因为在一个小区，可能都差不多。 嗯。 哎，我去看一看，说，哎，你们家这个吊顶不错，哎，你们家这灯不错，哎，这做的好，你这墙我也打了吧之类的，就这么聊。 哦。 然后慢慢就熟，慢慢就熟了。 哦。 反正我们家这周围的这几户，就全都是因为当时装修的时候没事上人家看看去，装的怎么样的背个手跟领导巡查。 这挺好。哎，这是南北方的差异，就是北方文化是这样子，就是大家特别。很愿意就是走动， 哎， 很愿意跟你聊天，你也很愿意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哦， 对吧？ 南方朋友爱打架， 不是南方朋友，上海朋友就会比较说， 哦， 我就会比较喜欢关起门来过我自己的日子， 哦， 走动比较少， 哦， 对， 这 不会说一个小区，哎，我去看看你家，看看他家，就这种情况比较少。 哎，装修完了，有些时候其实好多人也就这样关上门就自己过日子了，啊。我见过真的就是因为之前熟了以后呢，大家相互帮忙这事儿， 嗯， 挺多的。就原来有几个同事都是，但是他们住那个小区可能更小一点，私密，人少也会让人好像关系更好一点。 对， 他们住在那个大别墅区。 哦呦， 哎呦，别墅跟别墅中间呢，确实就会平时见不着什么人。 嗯， 然后你要突然帮个忙，有个啥事儿的话，你相对来说，小区里边有几个好的邻居 是 能帮忙。就像刚才这里边提到的，说你就帮我浇个花，喂个鱼。 嗯， 对不对？ 给自己留条后路哈。 对对， 还是得跟部分的邻居搞好关系。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个就跟邻居搞好关系的办法， 你先不要 再 说 啊，不是搞好关系，而是变得更熟的一些办法。 我们猜一猜。 对，我们一会儿，各位也可以想一想，各位也可以支支招，你是什么样的方式？这样好，肯定是有一个起点， 大家怎么熟起来的？哎，你跟邻居是怎么认识的？我觉得现在打开话匣子有些时候也是个问题哈。 嗯，是，欢迎来到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有情况聊天室，来讲一讲你的经历啊， 跟大家一起 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没错，来带来一首歌叫做 Weather， 田小娟。 Sunday。 听出来这英文口音实不怎么样，但是他怎么后来又说上韩文了，好不好就不太清楚了。 他就是一个韩国女子演唱组合的队长田小娟， 田小娟， 对， 我 特别的， 哎呦，这是直接翻译过来的，还是就是他本来 就叫他真的 叫 田小娟？ 哦，真的 就 这个， 他 就 是叫田小娟。他有很多的歌都还挺好听的啊，这只是一个开头，叫 Weather 这首歌。 嘿、hey, ，你说有些时候真的是、嗯、哦，他念的是对，这首歌叫 Weather， 他最后一直读的是 Weather 是吧、 嗯、？Weather， 我听成了 Weather。哎呦，不容易不容易啊！ 你要对他宽容一点。 哦、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其实一听就特别有亲切感，特别好。 是， 谁身边还没有个叫娟的呢？ 嗯、 是不是啊、 嗯？ 我身边有大老李， 嗯， 田小娟，就这些名字，一家大一家小。小，很多时候也显得更像小名，就更像是就亲人之间， 对， 那甚至就是特别熟的邻里之间相互的一种称呼啊。 但是我们都记住他了，田小娟，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有个中国名儿、嗯。 对，娟儿这个继续努力，好不好？ 啊、田小娟啊， 我们期待你的音乐， 要这么念，对，田小娟啊， 没错哈、啊，一定要加上话音。 对，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你们真的还真有挺多可说的哈、 啊。 首先这边我们看到修修一修一修修，就出门看到的我们家302，哎，这边写的是快递。给302就行了，这关系好吗？ 好， 放心吗？ 嗯， 是不是？ 是。 而且你拿过来以后，有些时候熟的， 嗯、 你帮我拆开看看。 哦，对， 对吧？一方面确认里边有没有事儿， 是。 第二里边 行，你就直接给拒收，对。 到底到的是哪个？是不是？你先帮我用试试，全得给你吧。 你这，哎，那我帮你隔壁去。 我特别希望隔壁让我签收一下。 关键是他这么写，就说明关系好到一定程度了。 对对对， 他就直接贴门上。你知道，其实我和我们的对面的邻居关系也很好、 嗯， 但还不是说贴门上，说你直接给他就行了哈。 是。 最多就是快递员敲我家的门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就说，哎，你放隔壁。 嗯 嗯，这种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相当不错了。 但他肯定是更进一步了。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家邻居对门是没人的， 嗯， 就几乎很少来住、 嗯、 啊。然后我跟我们家隔一堵墙，其实这个关系呢，先开始也是从一般般的哈，甚至有一点不好、 嗯。 然后后来慢慢大家就熟悉了以后，通过孩子， 哦，这是一个共同话题。嗯， 哎，就你就发现说这个第一就我没孩子，就是小侄女过来住的时候，他们家孩子岁数差不多。哎，大家一来二往的就互相聊着聊着，哎，慢慢就开始数落了， 嗯， 互相再通一下。你既然搭上这个线了，大家就示好一下。 当然， 哎，我们家孩子的玩具，哎，这边你要不嫌弃，你们家孩子看着玩的挺开心的，你先拿回家玩去吧， 嗯， 这个就给你了。 哎， 啊，你要不嫌弃的话， 嗯嗯嗯， 啊，但是对方第二天，你就大家院隔着院子嘛， 嗯， 就是一道栅栏，然后直接就跟着喊啊，一喊小孩先出去了，哎，家长也出去了，以后说，哎，我们家这个孩子书看完了，这几本这个小漫画似的， 嗯， 来给你吧， 特别 接着看吧， 对， 一来二去瞬间就熟了，之前那点事儿都不是事儿了， 对对对对对， 啊， 而且孩子的书啊玩具啊什么就是你玩玩我玩挺好，他们还说孩子要穿百家衣呢，是吧， 对， 你的衣服给我穿一穿，孩子因为长太快了，所以这个衣服可能就穿一个季度撑死了， 没有错， 所以其实是，而且孩子现在孩子衣服太多了，一买十几件一样的，恨不得， 对， 都是新的，他穿过以后给你也是新的。 曾经不是有一段时间出现过这个方式，就是有二手的平台， 对， 把所有的这些玩具啊、衣服、书啊回收完了以后集中消毒， 嗯， 他确保这个上面是干净的， 嗯。 OK， 二手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相互之间的有一些病毒的传染，对吧？消完毒以后呢，然后他再进行一个售卖， 嗯， 然后这当时可能形成了一阵时间的风潮，但慢慢的后来发现说身边有同事的。有这个叫亲戚的， 就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圈儿， 我自己内部消化就得了，你还让我再花那个钱，不至于，而且没事我还能试一试， 嗯， 对不对？很但又有会出现说，可能家里人不在北京， 嗯， 不住在咱身边的，那可能离咱最近最亲的就是这个邻居了， 嗯。 而且六孩子基本上都在同一片地儿， 嗯， 我难免会看着说你们家这件衣服不错啊，你们家这推车不错啊， 你们真是说话好直， 先开始不好意思说，到最后人熟了以后直接说你们家这不错， 对， 用完了怎么着啊，然后就说我们也不知道呢，给我们 这个还算有点弯弯绕绕， 互相， 哎，我们家那个二胎马上生了，你们那儿童床婴儿床到时候给我们哈， 对， 别扔， 我们家这用完了怎么办，你们家赶紧生个二胎是吧，相互之间就一来二去之间打的关键会特别的火热哈，然后这种像， 嗯， 再像之前谁提到能在一起约个饭， 嗯， 太快乐， 感情就是处出来的， 没错， 嗯， 好了，这个我们一会儿继续看一看各位留言还挺多的，我们一点点加精当中哈， 嗯， 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Masetti Real Change, I love this one, 在这样的一个半音不情的天气里面稍微带来一点点温柔的节奏感哈，来 Ever since a kid, I was waiting on a real change. Running from the problems that I had, so I don't feel strange. If I ever fade from people that I once knew, but you understand, don't, but you think I hate you. I've been in a daze for most of my life. If I had a chance to make it alright, I would jump at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what is broken in my mind.Chosen our design to remain and to remind. If I take my time and show this life in the loneliness, but when my mind explodes, that's when I leave you to rest. And if the signs suggest that we should be one another, I will take that into account. But right now, I need to recover from.I felt maybe we can return, but I may not help situations are changing. Life is amazing, not right now, but we gotta be patient and find new ways to get to a new day. I'ma give it up so I can't say that I regret one moment. This is our night, so it's time that we own it. Lately I've been all alone, I don't have a place to be. But if I find a way to go, will you go there with me? Ever since a kid I was waiting on a real change, running from the problems that I had, so I don't feel strange. If I elevate from people that I once knew, but you understand or but you think I hate you. I've been in a daze for most of my life. If I had a chance to make it alright, I would jump at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what's broken in my mind. With the chosen our design to remain and to remind.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at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Yeah. 清晨被雨最明媚的阳光拉出了梦境，格外欢欣，为了别家的小事大笑个不停，窗边累积的露水尤为的晶莹，烦恼心情但却不是我的平静。不稳的梳理我的造型，处理提醒我扫清不如烙印，丢掉一处理那件蓝西装，画衣裳挂下雨清仓，固若金汤的心态狠下心肠，街道狼狈好让脖颈更加清凉。 Say whoa, oh, 跟着古典节奏，光点头不够，让我看到消费者的小手，敌人顽劣的像在是周伯通，街头舞艺铺只有中国风，打点水花就掀起大波动，爱捉弄也爱戳痛， 头脑呼吸之间行云流水，转前回潇洒收尾，迷雾浓烟中分辨真伪。To run away, run away, 颠覆你想象 ，Go my way, 别晕头转向，拖后退，颠覆你想象 ，Don't you baby, 狼狈的你往哪里走？像只有道路虎口，颠覆你想象 ，Go my way, 别晕头转向，拖后退。放松生活，心情规划，抓到局部新的点，这是我要给你们的回答。跳着不受限制的 dance， 会发现富有限制的变速度，现实不允许失误，猜猜我会走哪一步？你节节败退，我铸造堡垒，后细心栽培，像孤芳自美。你暴跳如雷，我热情似水，心中单独不与谁同流合污。呼吸之间行云流水，姿态百转千回潇洒收尾，迷雾浓烟中分辨真伪。 To run away, run away, 颠覆你想象 Go my way, 别晕头转向拖后退，颠覆你想象 Told you baby, 狼狈的你往哪里走，像只羊羔入虎口。颠覆你想象 Go my way，别晕头转向拖后退，颠覆你想象 Told you baby, 狼狈的你往哪里走，像只羊羔入虎口。 哎，最后这一段太棒了。哎，我、哦、这一个节奏，这一个 piece 应该卖了不少钱吧？我回家查一查他的 production， 他的 beats 到底由谁来创作的哈？ 感觉贵哈。 哎，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我们回来以后呢，这边不，这边是度假当中的《正午有星光》，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支了一把大伞。 对对对对对， 嗯， 这个这两天天特别潮， 是 我相信各位都体会过了，下完雨之后毛往上反呢。 嗯， 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出地库，比如说我的经历特别这个深切的， 嗯、 一出来外边整个一层雾全糊上， 是 因为外边的潮气直接又天又热，冷凝到你的 这个在地库的凉的车玻璃上了。我们这边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对， 因为比较潮，所以这边空调一旦够冷的话，那很多时候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冷凝水，赶潮天的时候它啪嗒啪嗒往下滴，于是我们就支上了这么一把度假大伞。 对 啊， 不是说我们怕被雨淋，我们是怕这个机器被雨淋，非常珍贵，非常珍贵 的 机器。 我们就淋点水没什么的。这其实这 擦了就完了。 过去几年，相信大家听九七四的也都听过哈，听到过这种情况， 而且看到过照片。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儿直播，然后隔壁的张琪来，你看你这很有意思啊，拍了张照，咔嚓就给放到那个听众群里了，你知道吗？他们就给我发回来了，说：“哎呦，你这度假感十足的直播。” 我原来是在斜对门那边上直播嘛， 也一样哈。 我下来的时候，然后我经常从这个玻璃就看着这，这儿也支起伞来了，因为那边特别严重，滴水滴的。到最后实在没办法解决了，最后就是窗户也不敢开，空调不敢开，还得支着伞。 嗯， 那水啪嗒啪嗒的，真的跟下雨一样。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后来就终于发现了，在隔壁我们斜对面还有一个正在度假的朋友， 突然觉得自己不孤独了， 特别好。经常开门过来问你们这伞是哪买的。 赈灾物资， 我们当时真的想说是这脚底下再铺一盆沙子，哎，你把鞋脱了，往里这么一插， 这个感觉真不一样， 夏天的感觉。 明天我带点沙子， 没错，好，咱俩一人一盆。 好嘞， 猫砂什么的，开玩笑。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聊一聊邻居啊，这也是之前我们斜对门邻居之间的事情哈。哎，你借着什么样的一个优一个话题呢，互相大家就熟络起来了。 我刚这边好像看到狒狒以飞以飞飞说，我们是买房以后啊，我和一个邻居去各个单元门口贴条，然后就有了一个小区的群。贴二维码，我估计是啊， 对对对， 开始约饭，哎，慢慢的就熟了。开始很多家，渐渐的可能就剩下了四五家，变成了亲戚啊，就玩的最好的那有四五家。 对， 所以这几家就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男主人好喝酒， 嘿嘿， 酒搭子是吗？ 这就特别像是什么业主委员会，这个最后剩下那几个就是核心常委，对吧？大家经常会在一起去商量点事儿。我们那边也是，就可能借由着他们是自己去贴条，我们可能有一个小区某件事儿的一个小维权，大家突然这个群就成立起来了。 这个很容易说大开话匣子，说跟你就唠上了。 没错，每家每户都在里边，然后大家这个聊得多的。这个热情的，平时不上班的，特别有机会来帮助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帮忙那个的，哎，一下就成了核心人物，然后大家互相就熟起来了。 对， 哎，这真是好。刚才不是提到说这个通过孩子，哎，慢慢的我们可以这个熟络起来。 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遛狗 方式，对，遛狗是特别特别容易，哎，没错，特别特别容易让人熟络起来的。当然前提有一点，你们家狗不凶，或者这两家狗， 哦， 小狗要对付。 嗯， 就是我们也碰见过说，哎，特别好， 两个狗一见面就 咬，特想跟人一起聊一聊，两个狗 哇哇哇，下次再说。 我们现在见面人都不敢打招呼，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 而且你知道，就人对于孩子跟小狗，可能是都对于小狗有一种对孩子的情绪嘛。然后你当对方的狗对你们家的狗凶的时候。俩狗打架，你不会从自己家狗身上找问题的。 那倒是哈， 你 们家狗真凶。 这他们家狗怎么这样？ 你家平时可温柔了， 是不是随了他们家住？这么想不对啊， 是 好不好？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这也是住在一个。那在国外他们住的那种 neighborhood 不叫小区，一条道，一个小圆盘环岛，这条道两边全是房子，哎，他们就是邻居，然后在这当中住的两位邻居之间发生的故事。 Nelly 跟 Kelly Dilemma。 She just moved right up the block for me, and she got the hots for me, the finest thing I've ever seen. Oh no, no, she got a man and a son though. Oh, when that's okay, 'cause I wait for my cue and just listen, play my position like a show star. Pick up everything, mommy hitting, and in no time, I better make this with him mine. And that's for sure, 'cause I never been the type to break up a happy home. But it's something about baby girl, I just can't leave alone. Tell me.What's it gonna be? She said, You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to me. No matter what I do, all I think about is you. Even when I'm with my boo, boy, you know I'm crazy over you. No matter what I do, all I think about is you. Even when I'm with my boo, you know I'm crazy over you. I see y'all out and you looking.I never say a word. I know how niggas start acting trippin'. I heard about that girl. No way, hey, Nelly gon' fight over no day. As you can see, but I like your steeze, your style, your holding meaning. The way you come through and holler and swoop me in his two-seater. Now that's gangsta, and I got special ways to thank ya. But don't you forget it, but it ain't that easy for you to back up and leave him. But you and Dirty got ties for different reasons. I respect that. And right before I turned to leave, she said, you don't know what you meant to me. 当时因为一个叫 Nelly 一个叫 Kelly， 嗯， 哎，你就觉得这俩特别的搭放在一起， 嗯， 然后他们俩的声线又放在了一起的时候，你觉得说是一种不冲突的 R&B 的音乐色彩， 嗯， 然后 Nelly 他当时也算是中西部自己新起的一派说唱的风格，很摇摆很舒适。然后这个时候 Kelly 他当时也是 Kelly Rowland 从跟 Beyonce 的一个三个女人的团体组合里面先出来飞，然后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一首歌曲再出现，因为 Beyonce 那会儿还没有什么声势呢，大家都觉得说好，这以后绝对是 R&B 女天王， 嗯 啊，以后就看她的了。然后这一首歌之后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多别的动作了， 放弃。 哎，但这一首歌足够经典，相信在所有人的歌单里面可能都会出现过、闪现过哈。 对， 讲述的也是在一个街区当中，然后两个关系很不错的朋友相互之间的很想念啊、 嗯， 想谈恋爱的故事。 你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名字。 这首歌叫 Dilemma， Dilemma， D I L E M M A， 太熟了哈、 嗯。 好，回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邻居之间相互想念不想念哈。 这边有红果，他说只是见面点个头，打个招呼而已。 嗯，不错了， 也有这样的。嗯， 对。然后这个见面点个头、打个招呼这些，我觉得一方面是不是也就还没那么熟呢？ 嗯， 哎，但是你现在的这样的小区里面，大家上班的时间都是在外面的。 嗯， 回家的时候可能也都很少再去外边遛弯儿。像原来还街心花园大家一起谈谈天儿啊，小朋友们就没有的话，你能点个头，点头之交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很客气了， 就证明有事儿两个人能说上话， 是 对不对啊？ 对，像 Miss 梁也说，很少去人家，也基本不约人到家来，有啥聚会都在外边，跟邻居就是点头之交。 嗯嗯、是啊，这个可能就是在小区里花的时间少一些哈、 嗯。对， 我们家那些关系好的邻居，他们也是都遛狗啊，遛着狗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 这是优势，我发现。 对，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这个，他会扒着你们家门， 嗯、 哎，就呼喊你们家小狗的名字。 嚯！ 哎，你听见的话，家里有人把门一开，狗放出去，然后你也在外边就跟人家一块聊聊天。 这个我觉得就跟家里养娃一样，然后两个娃在一块玩，你们还觉得轻松一下，我们还有时间得。有空我们还能聊几句。 对，我原来不知道这事儿，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才发现，因为小侄女那会儿过来以后、就一下小侄女特别会打关系、 嗯、 见谁跟谁砍，见谁跟谁玩的可好了， 最甜、 啊、对。然后这个他跟小区里面就结识了这么一帮朋友，因为他曾经住的时间挺长，他们见面频繁、 嗯、 相互之间有了感情、 啊、 突然有一天我看见我们家院门口就好多小孩跟那儿扒着， 嗯， 跟那儿干嘛呢？可怜了，你知道吗？趴在门口 你说这是为啥？ 不是，嘿，我们家就是玩具掉进来了，我跟你讲， 开门再出去以后，然后就问人家、嗯、怎么了小这个小朋友、嗯、然后他就说小西在吗？ 哎呦 嘿，我说行，小这朋友找过来了。我说没有，他那个回自己家了。 嗯， 哦，去上学了，回那哪、嗯、是吧，他还来吗？我说就可能过几个月再来、嗯、哦好吧。两个人特别没落的溜着边就走。 哎呦，看来你小时候就是非常会打这个关系、哎、 太会了， 把所有人都哄特别开心， 就是这个、嗯、甭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嗯、他都能拿捏得住、嗯、 特别好、 啊、小人精， 向他学习、 啊、向他学习。完了 你提前在你们小区贴个条，我小侄女快来了、 嗯、对，小西要回来了，热烈拉一横幅呗，敲锣打鼓的，小西回来了， 让大家都提前高兴高兴。 你就看所有的小朋友这会儿都在门口，在那儿拿着花是吧，摇着 蹦跶 鞭炮，这反正五环外能放， 这到底是谁要来 是吧、那个今天欢迎你们家小西都无聊，你们家谁出去？世界里面难免会出现这种疯人公园、 嗯、 来自于王源的 一首 歌曲，首 歌 对、 嗯、 就像刚才热烈欢迎小西的画面，灵感来自于那个赵本山的小品哈，开玩笑，回来 小西红了， 对对对，小西红了。好，这一集我们先过去、嗯、这边我们确实这个九七四一直在打造很多这种要爆红的产品，是不是、 嗯、 哎，极具人气的我们的五月时光这边要开启了啊，北京乐广播与 BMF 俱乐部我们合力打造的这一个品牌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的第四站叫做爵士童话、嗯、在这一个周六的时候，也就是7月17号下午2点到3点将会在后山艺术空间来特别呈现。 这两天其实我们应该有陆陆续续听到那个片花，就是什么是爵士， 没有 爵士的风格有哪些、 哎、 爵士音乐在中国当代怎么发展？ 哎， 就有三位爵士音乐家徐之同、阿布和张科，现场的精彩演奏和主持人古月会有一个互动分享， 太棒了！ 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从源头到流派，都会在音乐会一一呈现。 对，刚才那些灵魂拷问一般的问题，你都知道答案吗？ 什么爵士？ 哎，对，爵士实际上是非常有趣的一种音乐，因为它足够的这种灵活性，它的编排很多时候是不断不规整，但是给你带来一种极其狂想的空间，就像刚才提到风人乐园那一首歌一样哈，所以各位也可以更多的了解到爵士。这次除了在现场看，同时通过我们的广播来收听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众多的平台都会有给大家带来这一次直播。北京音乐广播、BMF 俱乐部、听听 FM、 库克 K 加现场、北京时间以及央视频、新浪微博、抖音等平台，我们都会同步来进行音视频的直播。7月17号，各位记住，本周六下午2点到3点，敬请期待哈。 嗯，好， 好， 这边我们再回过来，我们的正午情况天天 FM 聊天室，我看到有个，哎呀，这个互动我都不知道它是真是假。 哎， 修修一修一修修说了，我这是拆迁的房子，一部分邻居也是以前住在金融街时候的邻居，那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所以关系好的有点过分了哈。有多过分呢？就站阳台上喊一嗓子，我好想吃涮羊肉啊，一会儿就有人把羊肉片送来。 我先开始就听着那一段了，说那个就是喊羊肉想吃涮羊肉，然后羊肉片就来了，我觉得不可信。但后来一提前面那一个大前提，我觉得其实就很有可能了， 还是可信的， 在自己那一个， 就是都是长辈。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更多像是哥们 儿啊，哥们儿， 我可能不一样哈，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因为我生长的环境那一会儿，然后包括去到妈妈家那会儿，就更像是一个这个全是平房、 Family. 宅子那种地方，大家的互相的关系特别好。 嗯， 因为但再加上那会儿都是独生子女之后呢，总有跟你年龄相仿的这些邻居天天跑在一起玩的，最后就是铁哥们儿。 是， 然后相互之间，尤其是住得近，特别好约饭。 嗯， 互相谁爱吃哪一口，今天晚饭哪儿解决，就已经形成习惯，恨不得群里边大家喊一声 铁瓷， 绝对的。到最后就行了。好，有人微信都懒得说了，毕竟还住一块儿，出门推开窗户喊一嗓子，能接收到信号的就那几个，你知道吧？接收到信号以后那就得了，今儿晚上不用微信问了，咱就直接带着锅子带着什么这个羊肉卷去了。 你也不能天天喊啊，偶尔喊一嗓子还管用？ 肯定不会的。 喊就没戏， 不会的，不会的。上海会有这种，就是喊一嗓子，然后之后就山呼海啸，大家几个哥们儿相互，一般不会喊，对吧？ 对， 我碰见过，就是很多时候就哥几个关系特别好，然后到那边有些时候声量会比较大，到了上海以后就会被给白眼儿，你知道吗？就说哎兄弟，然后那边干嘛呢？这是，对对对对对哈。 好吧，我也是相信有这个可能性， 有有有， 就是从小看着他长大，就把自己当把你当自己的孩子照顾，都是有可信度哈。 嗯， 这边。我看到这个滴滴滴滴说，邻居是一对老夫妻，会在家阳台种些蔬菜，经常给我送蔬菜，我们之间都会互相帮助，关系很好。 是，这些我原来也是，有邻居在自己家小院里边就刨出这么一片地儿来种菜的，而且我们也见到说有一些就干脆小区绿化带恨不得都用上了，这图什么？因为有一片可能确实这个花儿死了， 长得也不怎么好， 物业一直就也没太处理它的时候，你就发现总有人就慢慢把菜就种上去了， 是，就跟总有人慢慢把野猫野狗养起来一样， 对，然后慢慢就开始互相送点菜，然后你再听大家聊天的时候，哎，他们家种那菜不错啊， 真好， 大家都排着队去领了，发现就那么一片小菜地，然后大家就商量要不要再拓一。拖呀，之类的啊， 小区的这个绿化带都给你包了， 开个店呀、啊，贴个牌啊，什么之类的， 算点钱，拿一个秤， 没错。好了，这个一会儿继续看一看各位跟邻居之间我们关系如何，我们怎么相处哈。听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就挺奇怪的，可能我听习惯了，然后身边有几个朋友在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什么歌，超级男孩 ，NSYNC， 没错。然后当时他们还特火的一首歌呢，比各位熟的拜拜拜还要再先拿到一个 Number One 哈 ，I'll Never Stop。 这首歌我学了一个词儿 ，Can never stop operator， 就是当时 operator 这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真的是就有好多种说法。大家现在可能在这个新概念一的那本英语书上的时候，在看到这一个接线员或者什么的时候，很多职业包括他后面的一些拓展，小朋友都没听说过，没见过了。 哦，对， 真正什么是接线员？ 什么打字员？ 这首歌曲是可以告诉你的。我最近跟我小侄子听了好几遍，然后他就说了不好听，可以不听吗？ 我觉得不好听。 多好听啊，是不是？好， 我们愿意多听两 遍。你觉得怪，觉得不好听，我们给你换一首好不好啊？ 好， 这首歌曲叫做 It's You， 来自于丁丁啊。稍后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邻居的那点事儿。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爵士乐就是自由。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吗？ 爵士乐就是 freestyle 啊。 我也想知道这个。 爵士乐就是玩的嗨的音乐。 爵士乐就是很流行的很慢的音乐。 浪漫的，情调的，传统的，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北京音乐广播 BMF 俱乐部携手推出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爵士童话，爵士钢琴三重奏。7月17号14点到15点现场直播，爵士的夏日时光。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首先，我们进行大会的第一个议题，确定党的名称。 以共产党宣言之共产党三个字为号，称中国共产党。 同意。 同意。 同意。 100年前，一条红色的小船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党。 他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 牛奶咖啡，听了他们的歌之后呢，你觉得好像真的就是兑了一杯牛奶的咖啡。 是， 像我这种平时喝咖啡绝对不加任何添加物的。 是，你会加冰块？哎， 对，我会加冰块。 嗯， 顿时就觉得说好像它结合这个名字锐利程度很少，听起来会很舒服。 嗯， 但是当中呢有一些歌词呢，它其实也有一种小小的提神的作用，还是真的能够唱到你的心里哈。没时间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正午有星光，我们跟各位聊一聊好不好？ 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们不理他们，他没时间他们走好了啊。 对 对，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正午有星光聊天室在天天 FM 上哈。 啊， 刚才说的好像老两口什么包了一块菜地，然后给别人邻家的这个姑娘好像送这个菜。 是，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得有来有往。我看到这边 Miss 梁就说得很好，他对门是一对老夫妻，女儿女婿住的不算太远，可也不太近啊。前几天他女婿给老两口买了华为鸿蒙系统，哎，反正就买了一个电视哈，一个系统的电视。 他也挺认真写出来， 应该是、应该是教过老人怎么使用，可是他们却忘记了，又不敢瞎弄、然后呢就过来敲我家门，让我帮他们调一下台、顺便呢我就又给他们教一下这个操作步骤、 特别美好。 是， 就是这种就邻里之间，尤其是碰上这种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称谓哈，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就这些老人过来给你寻求帮助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有一种低幸福感，绝对的帮助别人是有很强烈的幸福感， 那说明他们信任你， 他们对你的信任也会让你觉得自己好像价值又有一点提升。 对， 再之后很多时候也会想到自己的父母， 嗯， 对吧？ 对， 就是我可能就爷爷离世之后、我有时候就是在碰到一些老年人，就是爷爷辈儿的了，一些爷爷过来说让帮个忙，弄个这个呀、弄个那个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种小小的错觉，好像这个就是我爷爷一样，就是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内心是一种很温暖、很融化的、很治愈的哈。 嗯， 对。 而有时候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好烦啊，这个很简单，你真的不懂吗？随着自己年龄渐渐长大了以后，那倒是对，就自己爸妈妈说哎这怎么弄，你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但是随着自己年龄长大了以后，会发现哎有很多东西真的自己玩不转了，才知道那个时候爸爸妈妈跟你请教的时候，确实他们不会。 啊，对。 所以有时候每个人都会变老，每个人都会变得慢慢的失去很多的能力和学习能力，就应该在自己还能帮助别人的时候使劲帮助别人。 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就给我爸妈去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吧，就原来是特别特别没有耐心的， 对， 后来慢慢自己想着说好，心情这个平静下来以后，真应该给人家讲明白。 嗯， 就研究了一下怎么能跟人说明白，后来发现之所以老人不会，是因为网龄时间短。 嗯， 学习能力我们先抛开不说，网龄时间短了以后呢，很多东西是通过你的经验才能够判断出来的。 嗯， 你好比说就原来在某一个平台上面，你一眼能看出来这货真货假货。 嗯， 我觉得可能这都是一个感觉，就跟老人做菜你也不是说一下能掌握好放各种料，老人说这就是一个感觉。 对， 这可能都是一个时段这个经历产生的。所以我们如果要花一些时间多陪老人，你给他讲，你一遍不行，你两遍不行，讲三遍。你每次多给他透露一些消息。 对， 我那会儿给他们甚至打比方说，你看，就是你兜里有点糖，我兜里有点糖，咱这个网速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说，哎，我兜里这把糖我一下全给你了，咱这网速快啊，对不对？我就说这都是数据包，你懂吧？数据包啊，这个互相在传输 方法得教他们、 哎、各种。其实你慢慢会发现挺好玩，而且后来老人就开始一点一点记住了。 嗯， 给人点时间，你自己也多有点耐心。 我们学、上学的时候上一堂什么什么课，掌握一个知识点也是反复学，反复做题，反复考试，对不对？ 就是、 然后看到嘟嘟嘟一二三九说挺好，互相帮助，对，就该这样哈。但是胡子拉叉说了，说整个单元除了对门都熟，因为对门不爱搭理人。 哎 啊，你也能就是发现有些邻居他可能也是害羞，或者说就有点社恐或怎么着，他就是不太跟人交往， 对对对， 不太跟人说话。 是， 对， 像我这种阴晴不定型的社恐特别容易这样。 阴晴不定， 我就好几回人就是我今天我见着人家我就是哎、过去吧，是吧？不想聊天。 对， 第二天倍儿热情，哎，怎么着？出去出门啊？ 说这人怎么忽冷忽热？ 什么情况？那是我双胞胎弟弟。 你真的 不好意思啊！好了好了，这个我们聊一聊上个周五的事情吧。没有开玩笑了，这首歌叫做《Last Friday Night》。哎，歌没有讲跟邻居的事儿，但这首歌的 MV 是这样的。如果去看的话，是 Katy Perry 扮演的一个很可爱的女生。邻居家在大办派对，我觉得好吵好烦啊， 结果去了以后 自己去了以后直接喝懵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Last Friday night, yeah, we dance on table. 真香定律哈，这首歌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自己体会了一下邻居这个 party 有多么的有趣啊，也不觉得人吵了。然后这个礼拜五说咱再来一次吧， 这真的是一个好方法哈。 对对对， 回头你也组个局啊，然后看看有没有闻风而动啊，就上你家敲门来的邻居。 是我们家就原来想着就是专门在什么搞点小烧烤什么之类的、嗯、啊，后来这个好像有邻居先动手搞了一下，嗯，然后被明令禁止。 那肯定不行，咱们搞电烤串行不行？ 您想了是没错，你在这儿自己搞一下没问题。周围有一帮跟那儿认真写着论文，压根儿不想吃肉的，你说飘过去人得多难受哈。 是， 好好好，这边我们继续看一看这个各位的留言，还真的都是跟邻居关系都处得不错啊，大家也都愿意出来跟大家这个聊一聊。比如说月份牌哥哥说，这个多少年都不相识，然后自从孩子偶尔开腰练架子鼓了， 嚯！ 为了后续不发生摩擦，我努力的当上了楼长助理，点头哈腰的认识了邻居的男女老少啊，目前挺和谐的哈。 那你得付出多少？因为据我所知，架子鼓非常吵。 对，砰啪的唰 大，而且没有那么好听。一开始哈，前期就是觉得就是噪音，纯噪音。 先开始跟敲墙一样，因为先开始你看不见，我可听过，就有邻居练架子鼓、啊，最后应该是别人投诉了，不让练了。 练什么我都觉得，如果你功夫不到位，都不太好听。 他底下打那个点的时候，想控制脚本来就不容易，上来你就是跟着节拍器，然后就是咚咚咚，你就发现那个脚就咚砰啪咚。嘣，你心里特难受。 是啊， 因为他不在点儿上。 我按你的规律来着。 对，没错。哎呦，这可难受了，好吧。 所以你得付出多少呀？就点头哈腰，真的一点不夸张、啊。 我觉得这付出多少才当上了楼长助理， 嗯， 很不容易啊。 整天都在忙这事儿哈。 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邻居是不是就该跟你点个哈腰了？开玩笑，开玩笑。 我觉得可能邻居看到你还是心里恨恨的。 瞎说瞎说啊！ 该敲门还来敲门、哎。 主要还是把这些练乐器的时候周围的吸音跟隔音做好。 嗯， 我最近在看呢，因为家里面可能要稍微做一下吸音的一个装置。 一定。 然后后来就搜出来有好多是隔音棉。 嗯。 这个环境打造好了以后，也许会相应的把这个能降低一点， 就减轻对别人的骚扰，这很重要。嗯。 练的这个最让人觉得最头疼的几个我听到过的，钢琴其实还好，因为它声色很温润哈。 嗯。 我听。经过练架子鼓的，练小提琴的， 嗯 啊，明显这孩子不好好练。 不，我跟你说，钢琴不好好练，或者练得不怎么样的，二把刀水平，就是也挺难受的。 嗯、对， 然后在一个曲子上来回练着。 我还听过，就是我刚想起来的，因为这个《Last Friday Night》里边有一段那个萨克斯、 啊， 我听过有邻居练吹萨克斯的， 特别吵，那声特大。 他嗡哇的那个声之外、嗯，他真的吹出过像在这首歌里面， 嗯、 萨克斯管你快让他吹爆了，就极其尖锐的声音。 嗯， 当时我真的就差点就敲门了。 那还有唢呐呢，估计也很不能忍。 我突然好想联系个同事。 就知道。 好了， 嗯 啊，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留言？ 我觉得这边哈，我觉得看到用户1246什么时候发言呢？他说我之前收全单元的公用楼道灯钱，大家都特支持。啊，我知道他是在跟那个物业啊， 对对对， 或者说小区的这个街道啊，就是。嗯，在替他们在干一些对活儿，然后收收钱什么的。 有一些，还有一些 就 是 顺道就摸清了各家各户的底。 对对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们这个楼或者小区有一些可能不在物业的管理范围之内， 嗯，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凑钱，对，然后把一些事儿给干了的、 嗯。 这个有些时候邻里之间的关系啊，打配合呀、啊，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明儿回来说一说哈。 好， 先来继续听到这首歌。相信今天大家听了互相的故事之后，也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刚才聊到社恐这事儿，你看你们嗨的哈，阴晴不定的，是不是？就仿佛是在世界另外一端的另外一个我哈，生活在别处的你，全新的歌曲《毛笔中岛美嘉》。 像是起飞的易拉罐，你偶尔这样感叹，被现实裹挟轮转，一日三餐奔波又烦。你眼下命运的为难，其实已足够勇敢。 君が勇気なく眠り、朝を迎えても、必ず愛は広くなってるから。 但你的心会是借着风的船，翻越了巨浪。仍有不息的期盼。 Always in this hand I hold 壊れないように大切 your solitary soul. Till the end of time, I shall stay to find your miracle. Go through all the tears and woe, all the misery and love. Your smile will be the only thing I keep praying for. 绿色的平凡在呼唤，就算从未破灭。 新しい次の空へ。 想到毛不易跟中岛 美嘉 两个人突然就合体了， 看到这俩名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点觉得、哎，这真的是很好的时代，什么破次元跨国合作真的不在话下。 对对对 对，你会想到说中岛美嘉当年也是2000年左右出道的，然后手握百万张唱片销量，在那边，当然在我们内地国内最火的那首歌就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嗯、 这边汤唯也翻唱过哈。突然有一天和毛不易他唱那种就是什么消愁啊啊，感觉自己像巨星啊，然后像我这样优秀的人啊，两个人就突然开始有合作了、 哎、 我会想说他们俩会不会不合拍，会有违和，就发现他们俩的声线真的都把他们俩声线当中都比较相似那种比较治愈的部分拿到一首歌来，这首歌真的是还挺动听的。 这首歌听在后面的时候我有一点跑神了， 嗯， 就是歌词已经什么不太重要了， 对， 他说的语言都不重要了， 是， 而剥去了所有的这些可能让你在大脑多余的一些处理方式的时候，它剩下的只是旋律跟音色，这些放在一起、嗯、他们俩真的就是太合适了。 对， 在我面前你就好像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一幅水墨画的感觉，所有的白色跟黑色你很难去找到他们之间清晰的一个界限。 对， 所以这一次的合作会让人觉得享受上的一个听觉上的一个音色的小小的盛宴的感觉， 是以前的那种质疑都不存在了。 没错、 嗯、 哈，好，这一次的合作在之后呢，我们回来以后看一看大家邻居之间相互的有没有什么一些合作哈。刚才有朋友评论说这月份牌哥哥失敬了呀，起码是个副楼级干部按楼来算是不是、哎、啊？ 对， 厉害厉害，洛凡一晨起得不错哈。 嗯，这边我觉得哎挺可爱的，就是你、 啊、 你说可能就是有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哈。 是，然后、 有说什么？ 这边有朋友说我家就种菜啊， 嗯， 说我还爱做饭啊， 啊， 欢迎大家来做我的邻居啊，我家住在牛栏山酒厂的对面啊。 去喝酒还是真的吗？ 这个酒厂好像我还真从那边路过过 啊， 小区环境还不错，就如果真是在那个对面的话哈， 嗯、 啊，然后在那边真的是喝酒会方便一些吗？经常会请客吗？ 买酒便宜吗？ 我告诉你，肯定很多人一听说人家住在这个地方， 嗯、 马上就会问人家：“你那儿能批吗？多少钱一箱？” 是 不是住那谁都能随便拿拿货什么之类的啊？ 看到欢乐咖啡时光说：“我和我邻居的关系还不错，我俩一块在院子里抽烟。” 嘿。一块在院子里边，这也算是一种兄弟的交情。 对，兄弟 在单位的时候，我们首先说吸烟有害健康哈、 嗯， 然后再之后说，你会发现说这些关系好的都是在单位里边，或者说在 烟友， 对，在这个叫小区， 嗯， 小区里边这些都是约好点儿， 嗯， 兄弟一个微信。在哪儿见一面、 嗯、 这聊的都是交心的话， 或者陌生人也可以，你想认识他是吧，就是 没错， 兄弟之间 第一个 哎，递个火接个火，哎，这烟给一根，哎， 对方咳嗽是赶紧戒了吧。 Holding the cold you've been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你就像那一把火， 想说就做，想要就别想太多。 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我对你很特别， 不一样的感觉， 只是我只属于我。 是不是？ 是，他们有他们的幸福， 对 他们是幸福的甜蜜的二人世界，我们这边也很温馨嘛，是不是？在同打一把伞，你想一想，这把伞巨大啊， 是是是， 三四个人也跟得下啊。 没错没错，就大家都有自己度假的方式嘛啊， 对， 我们这个假期在心中啊， 就当我们在度假了、啊。 哎，大家听听这首歌，其实特别有那种夏日一起追逐嬉戏打闹的感觉啊。 嗯、 然后这个彭坦那小盖头是不是？啊，当时我还记得 这么多年了， 还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没有 前面再出来的时候、 嗯、 啊，而且瘦了，而且瘦了、 嗯、 哈、 嗯。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先看看各位的留言，然后家里这一个邻居还讲笑话的人来了哈。 嗯， 那咱们就分享一下小仙女的说，就想那个笑话呢，说在家里休息的时候，突然听到楼上邻居大吵， 啊， 一个女生尖叫了说唰。道理什么关系？什么关系？ 哦， 竖起耳朵赶紧听。 嗯， 互为相反数啊，讲多少次了？哎、对，这之前一个经典的，就是这 经典的笑话是吧？ 给孩子、嗯、对，给孩子去上课的时候，哎，真的是很累啊。 嗯， 然后还有说句心里话说，还是咱农村好。 嗯， 一到饭点我就去蹭饭。而且还特别热情、嗯、 你是不是给别人蹭蹭饭的机会呢、 就 是 啊， 对， 也知道说你们家开不开灶是吧，全都去揭不开锅全都去人家里。 家里人说了，说不远不近，相敬如宾吧。 嗯 嗯， 对，这个原来也是体会到说他们在、啊、不能叫农村了、 嗯、 啊，就是住平房的时候、 嗯、 很多人都是那种邻里关系确实会更加的紧密一些。像我们看李焕英的时候，不是大家集体搬着那个凳子去看电视吗？ 是 全场唯一的电视啊，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一块吃面条什么的。 我小时候虽然没有见过大家挤在一起就为了看电视、 嗯、 但是这种故事我听了无数回了， 嗯， 也是妈妈那边讲的， 嗯， 就说好，就是当时大舅家啊，这个大舅姥爷对我来说可能家里有个电视， 嗯 啊，当时所有的全村的呀，李家村的人就全来了，你知道吗、 哎、 院里边自己带着小板凳这么一坐，大家一起跟那看电视，确实，你想那会儿邻里的关系哈，再有呢，那会儿去到那边吃饭的时候，经常也都能够见到说，哎，今天又多了陌生的脸儿，这是干嘛呀？说嗨，那谁家媳妇儿出门了，出远门了，哎，那谁家那谁，这不都来咱家吃饭吗？真的就是这种相互去照顾的关系， 就是多一双筷儿，多一双 碗筷的关系， 筷子而已。对， 对 嗯、看到一就说了，我们邻居阿姨可好了，助人为乐，远亲不如近邻，哎， 太棒了， 这就是今天咱主题， 没错， 远亲不如近邻， 哎， 嗯、 是这个意思哈。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这个也是跟我们远了这么多年了， 嗯， 哦，终于要回来了。九十八度这一次也是带着新歌回归了，借着这样一个九十八度的笑容，对对对， 这首歌， 怎么一想到度数就这样哈、嗯？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关于天气的消息要跟各位来提示一下的哈。 对，这边要提示大家是规划自然资源委和市气象局在今天12点联合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 嗯、 在未来48小时之内吧，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要注意防范。 没错，然后大家相应的就要减少这边的出行了，对、 嗯， 尤其是像一些山区的地区，最近的降雨因为比较多，大家可能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所有出行的这些路线跟方式哈。来 ，Super Idol 的 笑容 响起， 这是个误导。 对，九十八度回归了、嗯、，Where do you wanna go？ 全新单曲上线 ，Check it out。 These are hot, but the nights are getting hotter. Weekends here, I ain't scared to go too far, yeah. We can leave them behind. Ooh, coming here will be fine. Ooh, we got us in the night. Ooh,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 Where do you wanna go? Who do you wanna be? Got nothing but forever.No one to tell us no, no one but you and me. It doesn't get much better. Got nothing but forever. Where do you wanna go? Where wanna go? Where wanna go? Where wanna go? Where wanna go? Where wanna go? A summer night, tuck the top down on the car, yeah. Never thought we'd be falling like the stars, babeGirl, your eyes got me captured in the moment. Now we're moving in slow motion. Where do you wanna go? Who do you wanna be? Got nothing but forever. So we can wait and see. No one to tell us no. No one but you and me. It doesn't get much better. Got nothing but forever. Where do you wanna go? Where do you wanna go? Where do you wanna go? Where do you wanna go? Do you wanna go? Where do you wanna go? Who do you wanna be? Remember, so we can wait and see. We can wait and see. Let us know. Yeah, no more but you and me. But it doesn't get much better. Got nothing but forever. Where do you wanna go? 回归的这么多所谓男团组合里边、嗯、我觉得他们的歌是让我听了最喜欢的， 就是很在线， 没错， 好像没有远离很久。 先说这些人回归的时候自己的大概的一个状态，我们明眼一看就能看出来、 嗯、 他们有些人是没有抱太大的期许的，就自己压根就没有什么太多想法、 嗯、 啊。然后再有就是后边出产的歌的时候特别98度比较对位的一点，他们声音是听起来很新的， 嗯， 这些声音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太似曾相识的98度， 对， 而且新的制作里面现在赶上复古风，它稍微大流行在里面稍微给你翘了这么一点点的 funky 的吉他音色、 嗯、 其实就很不错了，就很新鲜了、 嗯、 极其简单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歌曲，所以就这首歌让人听了依旧能够很舒服，我觉得还是， 而且声音还 在于他们用心， 对，用心，而且声音还很年轻，你不说不提示可能大家会以为这个新的男团， 没错、 嗯、 只有看了 NBA 有咯，然后你可以看看这几位现在的状态如何就有一些人他穿的还是太西海岸了，一件篮球的 jersey、 嗯、 就是篮球运动衫再戴个帽子底下那种样子、 嗯、 看着特别像是 GTA 里边出来的，这脸上皱纹太多了、哦、就没必要穿那么年轻啊，我觉得可以稍微再来一点小小的叫 business casual 就是商务休闲的感觉、 哦、 那种会比较好看，我觉得 稍微符合自己的人生和年龄段、 啊、哎，不过他们其实保持的都还不错，尤其 Nick Lachey 这次目前是站在最台前的、 嗯、 这个表现也不错啊，总之就是看好他们的回归，在期待之后单曲，不要像那些男团还放过去的那会儿的音色和风格的歌曲、 嗯、 现在小朋友也不喜欢了啊，这个听着你们长大的人现在也不太喜欢了。 对，听着你们长大的人，我们先去看一眼这个 MV 哈， 就是 八度的回归的单曲的 MV， 叫做 Where Do You Wanna Go？ OK， 回来以后我 看看，别刚才羞羞说，只要打开窗喊一声啊，我想吃涮羊肉，就有羊肉片给骗过来。 啊、 然后他说，我们不是说不是很相信吗？一开始他说真的，春姐你看，一年四季的各种时令水果，月饼节、粽子节啥的，什么都有人送，还给我发了个图，还真是哈。 人家图你什么呀？ 还回别人说，邻居叔叔给的桑葚，阿姨给的粽子， 哦、 谢谢叔叔阿姨们啊！ 哦，真是叔叔阿姨啊！ 嗯， 哦，那我可能知道了， 更加坚信说这是 啊，你接着说， 符合道理的。对， 我觉得他们家一定是住在岳云鹏哥哥那楼， 都是 他是正楼级干部，是不是？我有点太穷，独立独行没出歌就是传说，不管垃圾态度还是87分分数高了一点，这是你的习惯，你的笑容让我给你安全，喜爱上了你没理由，爱上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爱得很用心，重要的话说三次，我的心不一万比其实每颗血每个句子的喜悦，只想在一起，不会只想在 刺心比较喜欢的一对 CP 无尾熊组合、 哎、对， 吴昕潘玮柏。 这个是在我们的如果自己能够搭建一个虚拟人生虚拟世界里面，一定把他们俩放到一间房子里面。 是、 啊、对，然后这边我们就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实的房子里面也住着不一样的人，每个人有着自己不一样的一些生活跟人生，但是呢、不影响我们因为住在一起这样的缘分会成为好朋友、哈。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发来留言，就最后这么一会儿还是有很多新的一些想法的。好比说江改明说，小时候和邻居家的孩子呢都是同学啊，关系很好的，然后到时候这个住平房，对、然后我们两家中间的墙在重新修葺的时候还特意留了一小门呢，方便来回串门。 嚯， 哎，然后这个我们两家卧室是共用的一面墙，晚上睡都会跟那儿对暗号，跟摩斯密码似的， 真的一点秘密都没有。 他这一说，我瞬间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就第一整个楼总有几个同学、我一楼门洞三楼，我家六楼，然后我跟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生，我们俩是邻居， 你们也各自留门是吧、 不，这倒不至于， 我的心为你留门。 哎，对，没错，然后人家我帮你锁紧啊，是钥匙我给你撅锁眼里了。然后当时就是写作业过去以后互相串门吃东西、我想那会儿就是在楼道里边走着的时候可能说，哎，我想吃这个，第二天你去人家写作业的时候人家长都给你背出来了。 哎呦， 因为那会儿确实也是大家愿意敞着门，还没有空调呢，那会儿敞着门透透气儿什么之类的，互相听见一听，嘿，这不是这熟悉的孩子，然后来了以后想吃什么我提前给你背出来， 这都是 这么好， 对， 都是这么好的关系。再有就说对暗号的事儿，我那会儿是那个坐火车跟自己的小好朋友睡卧铺，他睡，比如说这边的中间，我睡这边的中间，跟着给小板儿俩跟那敲，打， 哦， 睡了吗？ 哦，对，那时候还没有微信， 吵得人家烦死了。 真的是，我看到这边还有很多新朋友哈，比如说1246就说不错哈，楼下还帮我理发，手艺不错。还看到陶说，邻居家每年回老家都会把冰箱里的东西塞我家冰箱，是、 哎、 你扔了可惜，不扔了又容易坏，你还得费电、 就是啊、 对吧？索性就放别人家吃就吃了吧。 越想越美好、啊， 一会儿 回家敲敲邻居家门去，咱俩认识。认识吧， 好嘞， 你家冰箱里又吃不了了。 我们结婚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保持好关系哈。其实多打打招呼，没事找着机会多聊聊天，怎么都是好事儿啊。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一定还是老理儿。好，结束今天正午有星光，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儿见了各位， 拜 拜。 I don't like the tension, the misapprehensions about our nature. 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974